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集中，我在那个茶馆里边无意间帮助了一对母女，在从医院出来之后浑身带着血污，无论如何都打不到车，好不容易打到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女司机对我身份和所作所为的猜想竟然完全正确。司机说我是他第22个猜中的对象，真是个有意思的司机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我不可能是第22个胸前染有血渍的乘客吧？哈，那当然不是了。那之前的21个乘客都被你猜中了什么呀？职业、爱好、家里的宠物、住房的楼层、是不是离过婚、家里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这些这可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啊。太简单了没有挑战呢、不好玩。你为什么这样猜呀？唉，取悦自己呗，因为世界又不取悦我。取悦自己？我看着后视镜里正向上扬着眉毛的女司机，想了一下说道，全世界的的士司机里边恐怕也就你有这样的想法了吧。她摇了摇头，那可不一定，全世界这么多人，存在两个想法完全相同的人难道没可能吗？我就时常这样想，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头啊，肯定存在另一个与我同样生活、开同样的士、有着同样想法的人。每次一这样想，我就感觉整个世界挺有意思，很好玩，我也就不再觉得孤单了。从这儿往后，我们便沉默无话了。女司机可能在回忆以前被她猜中或没有猜中的某个乘客，也可能在想象地球某个角落里头与他同样生活、开同样的士的司机。而我呢，我在回味他刚才说的话。世界多种多样，每个人的活法也各有不同，有的靠物质取悦自己，有的靠权力取悦自己，有的则靠地位，也有的靠别人取悦自己。很少有人像这位女司机一样靠自己取悦自己。物质、权力、地位和别人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唯独自己是永远与自己相伴的。不得不说她可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回到家里，我把染血的 T 恤扔进了洗衣机，放水泡着，胸前的肌肤上也染上了变黑的血渍。我用湿毛巾使劲的搓，皮都搓红了，还是没有洗净。后来我打上了香皂，才总算是把它给洗掉了。换上新 T 恤之后，喝下了半罐冰镇啤酒。我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中午12:17。以往每天的这个时候，我的肚子早已经咕咕叫了，可今天我除了感觉困得厉害，一点饿的意思都没有。把剩下的半罐啤酒一口气喝完，胸口一阵灼痛，困意也更厉害了。我一头栽倒在床上，还没来得及把毛巾被拉到胸口，意识就与现实断开了连接。我缩成了一个点之后，急急地穿过了窗户，匆匆地升到了空中，越过上海的上空，来到海上。我钻进海水，发现吃精神的红头海蜇好像多了几只，细数一下一共有8只。进到洞里，只见洞内的摆设也有了变化，两排放头骨的大架子被靠洞壁放在了一边，洞中间只留下一个长凳样的长架，上面只剩下5颗头骨。今天概念女孩又不在，只有老人在读精神。您好，我首先开口了，好像每次都是我先开口，他们就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话。外面的红头海蜇好像多了几只。 这只是刚刚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老人还是跟以前一样，不紧不慢地闭着眼睛说。我轻轻停在老人左肩上问道， 那这与我在现实中的行为有关系吗？ 有，这说明你在现实中又向前进了一步。 现实中，我监视杨飞的工作正常发展，没有任何异常。难道与那对母子有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对母子身上一定藏着与要我在现实世界里去完成的那个重要任务有关的线索了。可是除了正身受不幸之外，那是一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母子。也许与那个载过我的女的士司机有关，这个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我感到他不是一位普通的的士司机。可这么大一个城市，我醒来之后又要去哪儿找他呢？当然，如果真想找，我还是可以找到的。我虽然打的没有要发票的习惯，但坐过的车的车牌号至少2天内不会忘记。但找到他之后，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想咨询一下老人，又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老人肯定又会说，那是我的任务，必须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去完成。我想要是我醒来后还能记得梦中发生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或者我现在身上有个口袋也行，这样我就可以把我在现实世界里要去注意的事情写在纸条上。可狡猾的控制者，或者叫他是神明，早就防范到了这一点，他让梦中的我只是一个点。我离开老人的肩膀，移到他身体的右侧，问道， 那您的任务进展如何？ 正常，没有突飞猛进，也没有停滞不前。 那你以前有过失败的先例吗？ 当然有，世上没有注定的成功，也没有注定的失败，梦里也不例外。 那以前的那些失败，源于您读精神的过程，还是因为那个像我一样的读梦人？ 成功是共同造就的，失败也是一起造成的。 那根据您以前的经验，您判断我们这次合作的成功率有多大？ 无法判断。我说过，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跑到前面去看。现在只能说，成功失败的概率各有一半吧。 那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呀？我不想每次都这样呆呆地待在这儿。 你身在这里，已经是在工作了。 我就老人的这句话想了一会儿。概念女孩之前曾经告诉我说，他们只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做梦他们就存在，我不做梦他们就不存在。老人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是指这个，也就是说我在做梦就是在工作。想明白之后我说道， 那我每天做梦的时间长一点，你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精神了，是吧？ 是， 可现实中的我却不知道啊。 是。 那有没有什么通道可以连接我的这个梦和现实吗？ 没有，不过到时候就会有了。 什么时候啊？ 读出精神之后。 我晕，那现在在梦中的我就只能这样无所事事地一直等下去？ 是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感觉这有点像坐以待毙。 那我这样与您说话对您读精神是否有影响？ 老人点了点头。 啊，那哎呀，您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告诉我，我就不问这么多问题打扰您了。 有些事儿是必须发生的，省去不得。如果你前面没有问那么多为什么，也不会问出刚才这个问题。 老人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交谈，我肯定不会想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即使刚开始出于客气问到了，我想我也不会从此缄口不言，好奇心会驱使我一直问下去，一直到心里的疑问全部得到答案。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明白了十之八九，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我不想再打扰老人，悬在空中静静地等待。下午两点半醒来的时候，我的喉咙干得嘶嘶作响，肚子里也在咕咕乱叫，胃也酸得厉害。以前在 CSA 里进行高强度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几乎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没有感到这样饥饿过。一口气喝完了800毫升温开水之后，我下楼到便利店里吃了一大盒盒饭，这才感觉舒服了点。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上午那个受伤的没有父亲的小家伙，还有他的全发妈妈。我决定下午不再去茶楼盯着杨飞了。上午发生那样的事情，虽然当时杨飞没有在场，但茶馆附近的群众肯定对我有了印象，这么短的时间再过去太显眼了。我想我是否应该去医院看看那对可怜的母子。我的实际行动先于大脑做出决定。从便餐店出来，我招手拦停了一辆出租车。这次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留着小平头、领带结已经掉到第二颗纽扣下面的中年男子。一上车他就对着我开始滔滔不绝的演讲。 目光回到喀城。在密室当中，田将军和胡博士以及依依三人围坐在方桌旁边。田将军开始讲述他的计划。 我把我的计划给你们二位讲一下，你们看一下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们一起改进。我想欲制敌，首先必须弄清楚敌方的意图，这个已经很明确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得到隐形符，所以只要我们不过分惹怒他们，他们就不会轻易伤害人质。其次，他们的意图达到之后，研究小组里面有他们的卧底，没办法糊弄他们，所以隐形符被造出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他们会如何离开呢？ 田将军看着胡博士， 你们怎么认为？ 胡博士略微想了一下， 如果是我，我会用人质做掩护，要求提供逃跑的交通工具，最好是直升机。 对，没错，多半会是这样。而且为了防范我们的狙击手，他们的大部分人会穿上隐形服，当他们压着人质走出围墙准备登机时，我想这时就是我们行动的最佳时机。 第一，他们倚仗自己可以隐形，必定在心理上轻敌。第二，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隐形服，更不知道我们还有可以使隐形服无处隐形的特殊眼镜，到时候我们派出戴上特殊眼镜的特种隐形战士，每个战士负责一个劫匪，同时将他们制服，不给他们任何反应时间。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必须做好以下这三点。第一，要与老邓协商好，让他在延缓研究进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劫匪的动态情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二，老胡啊，您可要尽快投入研究，必须在他们制好隐形服逃跑之前研制出那种特殊眼镜，并且至少制作出13套隐形服。第三，您和依依要绝对的消失，不要与任何人联系，所以我打算送你们去上海。 听了这话，胡博士有点不太明白。 上海？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上海呀？在他们眼里，我和依依不都已经车祸遇害了吗？ 虽然他们相信您和依依已经车祸遇难，但是喀城毕竟太小了。从这次遇袭事件来看，那个卧底对这个地区非常的熟悉。为了谨慎起见，我觉得还是应该送你们去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人多而且复杂，也不是那个卧底的触角所能够达到的。在那儿，你们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那我们住哪儿啊？实验可怎么进行啊？ 我会给您安排一套公寓，然后在一条不是很繁华的商业街上为你们租一个小门面，开一家小古董店，以掩人耳目。 古董店？ 胡博士愈加迷惑了。 我对古董可是一窍不通啊。哎，不需要懂古董，古董店就是一个幌子，古董明码标价，谢绝还价，这样也就可以尽量减少与客人讨论古董的机会。那为什么非要开古董店呢？ 清闲，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们还要把价格定得稍微高出市场价格，这样就更少有人来打扰。依依平时对古董知识留心补一补，一个人也能应付，您就可以专心做研究了。 胡博士还是不明白，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开店呢？直接在家里做就是了。 没有任何职业需求， 租套房子在里边住那么长时间，万一引起业主或者是居委会的怀疑，再引来警察调查，会引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可能性只要存在，我们就要排除。听完田将军的解释，胡博士不得不佩服将军的智慧与谋略，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 一切听将军的安排，但是相隔这么远，我怎么和老邓保持联系呀？ 您给我发加密电子传真，我再派人送去给老邓。 那需要把隐形符留下？ 不需要，晚上过去，且不用进到实验室里面，用不着隐形。隐形符您带走，那个对您的研究应该有用。 啊，那的确是啊。 看到胡博士已经完全同意这个提议，田将军把右手伸过去，搭在胡博士放在桌子的左手背上。 老胡啊，明晚恐怕还要麻烦您再回实验室一趟，给老邓讲明我们的营救计划，要他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最迟一周之后，您和依依就可以坐飞机去上海，到时由我的亲信徐少校亲自护送你们过去，并在那儿照顾你们的生活。徐少校已经在上海工作有一年多，对那边很熟悉。 说完，见胡博士没有异议，田将军收回了手，看了一眼胡博士身旁的胡依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依依呀，你以后也是我们队伍里的一员了，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呢。以后不仅要做好古董店的小老板，同时你要在生活上照顾爷爷，在科研上做爷爷的小助手，任务艰巨。到那边后有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找徐叔叔，徐叔叔会一直在上海陪你们，直到任务完成。 依依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整个事情的详细原委，但他现在至少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地陷入了一场战斗，一场真实的战斗，一场暗地里布满了硝烟和危机的战斗。这场战斗既关系到国家大事，也关系到亲人的安危。第二天晚上，胡博士再次潜回了沙漠孤舟，老邓还是像昨晚那样坐在休息室壁柜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紧盯着窗户外面的实验室。 什么？你要研制出能看见隐形符的特殊眼镜？ 老邓听完胡博士的讲述之后，就像刚听完一个3岁小孩的笑话似的，压低声音说道： 刚刚成功研究出如何让人消失，现在马上又要让人无法消失，你以为这是儿戏吗？老胡，我也质疑过，可冷静下来一想，也只能这样。而且我也想过了，要研制出那样的眼镜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那您要怎么做呀？ 胡博士即将和依依踏上去上海的行程，在上海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之前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交集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伟东，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